OK，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军队，他几啊？下课了，我还没上完就下课了。好，各位同学，钟响了，我们就先下课喽。哎，小明，老师有话跟你聊一聊。我说过回家作业以及考卷写完之后要怎样？ 有写有改有订正， 那你的字音字形100题，成语宝典阅读好周到，怎么都没有做到呢？ 我昨天在听不思长进。 哈？什么？ 我在听不思长进。 你也知道你脑袋不知长进啊？ 不是啦，我说我在听不思长进啦。 唉，每天讲都太无聊了，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啊？ 来听不思长进吧。 我最爱听 podcast，不是长进啦。我是布西， 我是仙杜斯， 欢迎收听 不思长进， 耶！没错，不晓得上一周大家听到我们分享，就是布西在进行实习的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感触对大家？然后，而且还有一两名的那个粉丝就是有来提醒我，就是他们发现我的学校是哪里了，然后我就请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小秘密，而且我也没有正面否认，我就说我就传那个 emoji 就是哈哈哈哈， 就是。微笑带过， 就是微笑带过，然后在他的那个文上面点爱心，这样子，会击两下点爱心，大家哈哈哈哈，这样子带过。 会击两下不是就消失了吗？ 点爱心啊，会击两下，就 是在是贴文的不是？ 不是不是不在贴文，是在他们私讯我，他们就这样，然后我就自己他们在那个他们的对话那个叫那个说话的那个文字方块那边点两下，然后他就爱心，然后就哈哈哈，你就关掉带过这样子。所以如果有发现就是不行在哪里高就的话，不是高就啦，在哪里实习的话，我们就现在 OK 这边就是你知道是一个秘密哦，对，不能让自己的身份大曝光啊，不然我怎么在这个学校怎么生存啊？对，然后先读还记得我们上周不是去看了一个电影吗？然后我们后来瞎聊就觉得啊，好像聊得有点太长了，先读是好像要得回家，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移到这一周来跟大家谈谈那个我们上次看的电影， 是不是很多人很期待啊？ 对，一直很多人在那边回说你们到底看什么电影？ 不是说要讲电影吗？怎么没讲电影呢？问号！ 因为我们上礼拜五在发实习日记的时候，就about国文 T 恤53，然后呢，就有人就会想說哇，好像分享电影在节目里面，是不是听到最？而且我不是又说把电影放到最后再谈吗？ 对， 听完之后没有电影， 最后这个是最后了吗？ 最后还我那时候还记得我還分享一个影集，好像什么那个指定幸存者，undesignedity 的 survivor。他说：“这不是电影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我们 就是所以其实是要说影集吧， 没有啦， 没有，就是这一周我们等一下，接下来就是要讲 对，我们就把电影放进来喽。那今天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五，就是我跟仙杜斯跟黄同学一起去看的这部电影，叫做 《人生消极掰》 耶，消极掰。那我们先听一下蔡依林的这首《消极掰》。 生活卡关，为何都没这样，运气不好总有下卡来的难，需要沉淀思考，命运莫名其妙。说得好，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好，相机好相机一下好，人生有个地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上大好，相机好跟相机握手做一笔歌唱。说得好，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好，相机好相机一下好，人生有个地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上大好，相机好跟相机拥抱再分道扬镳。说得好，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好，相机好交际一下好，人生有个地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上大好，相机好跟相机拥抱再分道扬镳。休息够了，重新让你发掉，颓废够了，活动活动手脚，消极够了，拜拜告别烦恼，活着就有希望，一切都是真了。 刚才是消极拜，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啊，我们要跟消极说拜拜呢？在哪里跌倒，在哪里 躺好？ 没错，人生就像上大号一样，是吗？ 上大号。 好，忘记了那个歌词了。对，相信他刚大家都有听到这首歌，哦，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我也喜欢。 可是我觉得他的 MV 拍的有点烂， 就是 真的有点消极。因为其他 MV 表现的不错，但我自己这我自己爱歌，就觉得不能这样子啊。对，那我们就来谈谈今天这部电影叫做《消极人生消极掰》，英文片名是 Richard Says Goodbye， 第三人称单数记者加 S， 然后还有最原本的片名叫做 The Professor， 就是教授的意思啦。那请仙都斯告诉我们说这部电影在说些什么。 这部电影主要就是有一个男主角，他在一次的诊疗过程当中发现他已经获得了肺癌，而且是 他已经罹患的肺癌，不能获得。 你 这样我脑子会圈起来。 罹患了肺癌，而且是剩下的时间不多，就算是 六个月，六个月， 六个月，然后就算治疗的话，最多也只能到一年半的生命期限。对，所以他就选择不要治疗，然后好好的去过他这个剩下的六个月。然后他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大学英文系的教授， 对， 所以他就是在得知他生病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些破格的举动。 对对对对， 就是、做他原本都不会做的事，就是比如说吸食毒品， 还有跟学生。 对， 哎、欸，反正为他们都是成人，所以才能做这件事情哦。只是因为其他老师比较经常。 他就使用非常翻转的教育， 他真的很翻转， 在进行他的课程。 真的。 然后也同时呢，跟他家里还有他亲爱的朋友再见。然后同时也审视了一下他的人生， 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跟自己和解的路程吧。 对，真的。 而且他里面有说到，就是他拿到成年的职，成年就是终身职。教授拿到终身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他可能就是一辈子很，也不知道有没有很认真在念书吧，或者是很认真在。 我觉得他真的超认真的念书，他就是。我就觉得他已经快了。 哦，还在床边 reading。哎、欸，我也是床边 reading 的人哦。 而且他书都超厚，像字典一样。 对， 就是他不管在哪里都还在读，他在办公室里面其实还是 也还在做研究。 对对 对, 對。 所以从小部分我们会刻画出他其实是一个 很热爱 研究或很爱阅读的人吧。 对对对，他真的很。 而且我觉得厉害的部分是他不是请学生分享，就是那个 书本 的内容吗？他请不是请学生分享，用一句话来最后面 总结。 对，然后他。也他是不是也有总结啊？所以他是不是有回应说不错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 他 很快， 就是、他会马上就是说哎 B 姐，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他重点是他都没有在听， 是他有在听，他就是他感觉出来你有没有抓 到？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觉得是你要读到 透彻了， 了解这部作品，然后才敢这样子说。对，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跟自己和解的历程吧，就是做那么多他可能不喜欢做的事情，也不知道是不喜欢了、啊，就是。当你把喜欢的事情变成钱之后，它变成一种压力，就是他可能有生活压力吧，我不知道哎、欸。 而且他也身为教职人，他必须要每个学期都去上这样一样的课。 哦，对啊， 就他可能本来就很喜欢阅读啊，他本来可以一整天都要阅读，可能没有把他现在要播什么三个小时啊，听学生讲废话之类的，讲一下他本来就知道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他身为一个老师，还就是一点令人感动啊，就是他决定用这个他最后的一个学期来教导 更多的学生去就是实现他们的理想，然后好好的过他们的人生， 而且是很重点式的教学。不是他有一幕超好笑的吗？就是他不是请他的学生们离开吗？ 离开 一开始一开始就是教室是爆满的人， 刚开学的时候， 就开始说你要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请离开，请离开，请离开。然后最好笑的事情有一幕是， 哦，那个运动裤， 对，穿有绳子的运动裤的同学也请你离开。然后我们就很不能理解，就是为什么穿运动裤的同学要离开？ 为什么？ 就是他其实可以，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现场把裤子脱下来。如果真的要上那堂课， 你知道我昨天有想到这个吗？我就想说，他如果真的想要上，那个学生真的想要上的话，因为本来是想说他穿那个运动裤的原因，就是不让穿运动裤的学生上课原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太不尊重？ 对。 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他真的想上的话， 我就把裤子脱下来。 对，然后你就问说，那教授，我可以把裤子脱下来吗？ 对，说不定他会因此而感动。 或者你说穿内裤可以吗？ 对，就是我真的想要上这堂课， 对， 展现出你的热情对于这堂课。 可是我觉得，就是穿裤子这个又是一个，我不知道哎，我觉得有点西方霸权的符码吗？ 怎么了？ 他这样子的意思是说他自己他。上课的时候不是都穿西装？ 对对对。 那是不是就只有代表西装才是正统 的？哦，我觉得很害怕这件事情。 对啊，你为什么不能就是开开心心的上课，就穿舒适的衣服？ 真的，就是舒适不失礼节。 对啊，你只要不要脏乱。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不知道哎，就是不是因为欧洲很冷所以才穿长袖西装吗？我就不懂我们很靠近赤道的国家。我常常看到业务， 就是夏天的时候还打领带什么的。 而且你知道很，因为我不是在实习嘛，就很多书商会来找老师们。 他们感觉都很汗。 但他还没找，我还没有被书商找上。好可惜。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很多实习老师就会说啊，没有，我是实习老师。然后他就说没关系，那这个资料还是先请你留着。那我就说为什么我都还没遇到书商？书商在哪里？书商赶快来找我。 学务处就会有。 我去学务处还有两个礼拜 哦，真的吗？ 对啊，可能可是我开学，我也不知道哎，没有啊，没有，我没有遇到，对啊。所以如果听到这个节目书上的话，赶快来找我哦，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忙，哪一些书啊什么之类的哦，我会有买的啦。然后为什么聊书上了？哦，那个西方服嘛，这件事我就看到书商，然后修影音机的人，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我在， 他们 都穿西装哎， 比较劳动的。 对， 那为什么还要穿那么不方便活动，然后又这么热的？ 而且其实坦白说，我说真的，如果你们的公司是给你一个 polo 衫，然后上面印你们公司的 mark，然后你来修影音机，我大觉得非常 OK 啊，因为这我才能看到你的。专业啊，就是男友大热天，然后穿长袖，让我就觉得那种死骨不化的感觉。就是你一味的想要崇尚西方文化，然后表现出你的震惊跟对于工作的那种上进的态度，但我就觉得没有因地制宜这件事情是很恐怖的。 对，真的。 然后我就是看他们就是有点你们可以穿短袖啊，这件事情发生。 哦，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有点。我昨天也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样是不是一直爆雷啊？ 不会啦，反正应该没有人要看吧？ 好 不是这部电影我们讲的，所以他们应该下档了吧？ 哦， 因为大片 他现在一天也才两场。 哦，对啊，那没关系，没有人会去看。 反正就是 我们看的这部片就是人生消极掰啦，大家我们听完应该就差不多看完了。 对，然后就是我昨天回去想，还有一个是他女儿不是那个 女同性恋， 对，然后可是他非常。支持他女儿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然后并且是很健康的去对待这件事情， 谈论这件事情。 对，我就很喜欢。可是 他妈妈 我很没有，不是他妈，是我很就是很矛盾，是一件就是你知道他朋友去载他的时候，不是开一个小金龟车吗？然后他说为什么开这台这么娘的车？然后觉得 不是啦，他不是要做那个，他是要反那个资本。 资本吗？ 那个不是金龟车，那个是很贵的跑车。 但是他说为什么这么娘？我说 他有说吗？ 他有说怎么这么娘了，我才不要坐这种车。 真的假的？ 对啊， 我没有看到这句话哎、欸 啊， 我可能是我自己平视 哦、 因为我 其实还有其他地方有一些，就是他觉得他，我觉得有点 我知道大男人主义的感觉， 对 对，我感受出来，我感受出来。 那我想说，为什么可以对于性别 这件事情看似很开放，可是却不愿意放下男生的， 他的既得利益的那个 的身份，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有一点 矛盾。 对，但是我又想说，他把这一部戏一整个做下来也就是说，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 对，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有一些 双重的性格身 份，对对对对， 其实 一些矛盾的地方， 我觉得 OK 耶、就是这就是他，因为没有人 会，这才是人类啦， 对，就是他， 对对。 因为他可能他自己可能其实会讨厌某一些的那个状况、可是因为他读过的书知识够、然后也能够证明他说这件事情没有错啊、所以他可以对于别人他采包容的态度、可是对于他自己原本就是既定的那些刻板印象、他也是可以讨厌的 我就想 OK 就跟那个布朗尼那段一样啊，他不是狂吃布朗尼吗？ 布朗哦，你说 男学生那一段 哦、我觉得、我觉得那段也 很神奇、就是他真的是，我觉得这一整部这个人真的是 很奇特， 对， 他一方面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但是一方面又觉得说哦，我已经这么的矜持的过了我的这一生、那我最后剩下来的部分我是不是也可以稍微疯狂一下， 对对对，好好享受自己的生活， 就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人、就是他不是跟他学生就是男学生， 对，男学生 就是交朋友， 对， 然后我觉得他那段很好笑，就是他我觉得他那时候的感觉给我是他没有做过这件事情，然后想说啊，反正我都要死了，那不然试试看，反正我这一生也没试过、不知道到底喜不喜欢、这样子，这是一个尝试的态度， 尝试是机啊， 对，我觉得 是没有尝试你怎么知道自己不喜欢呢？他也是鼓励我们去多多尝试啊，不是吗？ 对对对，他也有尝试外遇啊什么的。 哦、对 ，it works， 对 ，it works。 这一出如果是国中的英文老师要请学生学第三人称单数，要加 S。 不行哎、那学生还不能看 啊？对哈， 对啊， 对，不行哎， 他们还不能看 啊，好可惜哦。国中学生还不行， 那高中毕业， 可是高中必须早就要会 it works 啊，第三人称单数要加 S 这件事情啊。然后，然后有你要分享好笑的吗？我想分享好笑的、就是我自己最爱的片段，好笑的地方是，可是我会讲出来，你会不会没有好笑的地方？ 啊，不会啊。 好，那我先讲我自己觉得好笑，我自己觉得里面就是我大爆笑的地方，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他不是已经病危了吗？ 对对对， 然后他就跟他的好友 Peter 在那个教堂，哎，不 是 在，他在他在他的研究室，他在他的研究室，然后就是那时候观众都可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就是啊，完了，他要死掉，他是不是要死掉了？ 对对对， 就是他那时候 已经很后面， 对，病况越来越严重了。对对对，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他可能不是以开放式结局收场，就是死掉收场，就逃不了，就这两个吧， 对对对， 怎么可能复活？ 因为他就不然就是大反转，就是那种喜剧。 对对对对对， 他没有病， 对对对之类，他可能搞错， 并不是， 对，可能就只有这三种。 他真的生病， 他真的生病。然后呢，他就那而且那个音乐下的很好，就我们就玩的，真的要死掉了吗？什么？那后世什么事情，我都在脑袋一道跑过一轮哦。然后就他 Peter 好友就来救他，他就说就是问他说是要扶着他，你还要什么事情？然后主角就说，我听到那个天使在唱歌，就是圣歌，这些天使在唱歌。然后呢，小 Peter 说没有天使啊，哪里有天使？他说有，这个声音。他说 有听到吗？ 他就说，我们来演一次好了， 好好好， 我们演一次，我当那个强尼戴普。 好好好好好， 我就 你怎么了？你还好吗？ 我好。 怎么了？怎么了？ 我听到有。天使在唱歌， 你说什么啊？ 天使在唱歌， 哪里有什么天使啊？ 那这个声音， 这是我学校的阿卡贝拉团啊！ 我听到我整个要笑烂，就是那个学校好好，就是他明明是一个非常感伤的地方，就是突然砰一声， 而且非常就是他那个灯光美气氛加， 对，就突然插一个阿卡贝拉的那个，就是会。他其实这出戏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因为你的心脏会一直揪，一直揪，然后突然就会突然来一记好笑的，就是你又放宽心了。其实就好像跟我们的 反差， 对生活一样，就是常常把自己逼到这边。其实你往另外一个角度想，或者是你跳出去看外人看的事情，绝对跟你看的不一样嘛。 嗯， 对，我就觉得哇，原来连这个好笑的地方也让我有点小启发。那先说是你觉得好笑的地方是什么？ 好笑， 分享一个就好了。 好笑的地方 还有吗？我记得很多很好笑，就讲不出来的好笑。 对啊，我记得前半部几乎都是还蛮好笑的。 有那个女同学，那个一直举手发言的那个女同学，然后她在餐桌上一直发言，她就说：“我好，那你说， 就是她的第一堂课本来不是就是吓跑一堆人， 对， 然后她第二堂课就去酒吧， 酒吧没错。 对，然后去酒吧唱歌，那个就有一个女同学 非常积极哦， 对，她 跟我们班上一些人很像，以前你知道吗？ 哎、欸，等一下， 你知道谁吗？ 我知道，反正就是那个他们就是说要开始自我介绍，然后就那个很积极的女同学在开始讲话，她说什么我爸是社会学家， 社会人类学家， 对 对, 對，那我妈是怎样怎样， 对， 在哪里，然后她就一脸快睡着， 而且其实她就是她其实这部电影就很反映我们人生啊，因为导演也知道我们听这个。我们也想睡觉啊， 对， 所以他就把他支开。 对哦，他现在他真的是得了病之后就非常直接，他就拿了不知道几百块、嗯，然后去给那个女同学说：“你去帮我拿两瓶酒 来。”好，你当老师，你当老师。 好，我是强。 我的父亲是那个社会人类学家。 哎、欸，等一下你这个200块给你啊，去帮我买两瓶酒来。 嗯，这个会不会太多？ 没关系，你就拿去就对了。 那我可以买鹰嘴豆泥吗？莫名其妙来一个鹰嘴豆泥， 对， 而且其实它就是鹰嘴豆泥是无聊食物。 对，而且他们好像说是圣诞节的食物，就是有他买回来说什么、哦、有圣诞节的感觉， 对，就是， 然后他其实就想要把它支开， 支开， 对， 然后也不想听到分享什么，就是。他，我觉得导演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会适时，就是我刚刚说的揪心，然后再放开的那个历程、嗯，就是他会适时，就是让观众觉得哦，自己就是在电影里面的人。 而且他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了无拘束，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再赢过他，就是将即将死亡这件事， 对， 所以他不怕，不畏惧任何事情， 是， 他不会看 反正都是 意 思啊， 对，他不会看别人的脸色，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所以就非常的直接，就反映我们内心，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那个缰绳还在拉我们的那个本我， 嗯， 但是他没有，他的那个缰绳已经丢掉了， 嗯，因为他就反正就是人最后一死， 所以其实都会击中到我们的感觉， 嗯， 因为我们其实内心都多少会有一点这样的想法，只是碍于我们现在还活着， 对， 而且还要活蛮久的、嗯， 而且就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两个在思考的地方是，第一个是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在赌博啊， 嗯， 就是我内心在拔河的地方是我到底要不要存钱，跟我到底要不要享乐这件事情，就是我存钱等于我一定不能享乐啊，或者我开源一定会压缩到我享乐的时间。可是我们不是就在赌说我明天一定会活着吗？ 嗯， 然后我存钱的话，我直接如果我大花钱，我不是就在赌说不会发生任何意外吗？ 嗯， 就是每天都在 赌博， 对，然后。真的是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是被就像量子力学你真的被告知说哦，你就是薛定格里面的猫，你已经打开了，你已经确认你是这个 A 了，就是 B 会被你的 A 坍塌掉，可是你一定会，你知道六个月死了，你已经没有任何复活的机会了，你才会开始正视自己的生命，就会被告知之后你才会开始珍惜， 嗯， 那这是我一个就是思考啊，或者是感动的地方，另外一个我感动的地方是他就是鼓舞学生这些事情啊，虽然有点老套啦，但是他有，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什么成熟是不断吃苦的那个什么，类似这种话， 嗯， 就是他说什么叫成熟，成熟就是你一直不断吃苦，就是这样子，就是、嗯、是吃苦，我忘记类似就是这种话， 就反正就经历过很多事情， 对，经历过很多事情就成为成熟这件事情，我觉得哦，好像也是不失为就是一个成熟的定义，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就对于成熟的定义就是那个余秋雨的那个。成熟是一个什么明亮的光辉，是一个不刺耳的音响，是一个什么什么的从容之类的，一种淡泊，然后一种很从容的微笑之类的。嗯，然后觉得哦，他这个定义成熟的这个感觉其实也是蛮好的，因为其实你说我们现在很成熟，可是比我们老的人就觉得我们不成熟啊，就是 都会总会有人觉得你不够， 嗯， 就是一个比较。 对，但是你自己回事，你要怎么样奠定说你好像可以。克服某些事情，或者是你觉得你要怎么面对你的生命的时候，就是回视过往，去看一下你的状态，跟了解一下自己的能力在哪里。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是虽然他，可是我不晓得观众、听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他有点说教的感觉。 有啊，他就是在说 教，他就是在说教，就是告诉我们人生， 因为他就是老师啊。 对啊，把握我们自己的人生啊，然后 对啊， 不要虚度光阴。好，我们这样讲出来好像有点无聊，但是其实当下你进入那个画面，因为他其实真的就是他很多和解的地方，比如说他跟自己和解， 嗯， 然后他跟他的女儿， 嗯， 他让他的老婆跟女儿，他跟他的老婆， 嗯， 跟他的上司，跟他同事，嗯，跟他整个圈子的关系，然后最后就是让自己就是啊出去吧，就是把那个缰绳直接放掉， 嗯 嗯，让我就很想知道说六个月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情，六个月 会不会知道就是 Richard says。 Hello! 下一集就出现了。嗯，那仙度师有什么喜欢的地方吗？ 我哦，我想要说，我个人在看就是作品的时候，会感动到点。通常就是那个我会感动到的点，就是亲情的部分。就是只要讲到亲情，我都超不行。就上礼拜在看的时候，我就整个一直无声流泪。因为在公众场合，如果我觉得我自己看的话，我可能会就是有一点失控。所以没有，就是一直流泪。 对，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人看会真的是大失控哎、欸。 真的、一个人真的是。真的很想再看一次， 我觉得很想看 因为我就是这一部的话有打中我亲情的点是，就是他在跟他女儿说，就是我对你很骄傲就是你如果平白无故听到说我对你很骄傲，你想说我骄傲个屁啊，可是你就会觉得说。你看了整部就会觉得说哦，他其实就算就是身为一个平凡的人类，然后对一个平凡爸爸，然后对于他平凡的女儿，觉得他可以正正当当的，然后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然后这样子活下去，光这样就觉得让人觉得骄傲。对，然后他其实大概整部戏大概讲了两次跟他女儿就是比较深的对谈一点，然后我觉得两次都有打到我。对，还有一个点是那个他跟他朋友，我也超喜欢他。 是 Peter 吗？ 对 Peter、我觉得 Peter 很可爱。 对，而且我想知道 Peter 要一直教什么的。Peter 是教英文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 Peter 应该是他们同一科的吧，同一个 院吗？ 对， 因为不是那个传播传播系的吗？你也是我们传播系的吗？ 不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因为有很多共同话题，所以才可以变成那么好的朋友。对，而且他们好像我不知道哪里知道，反正他们好像是同一个院，都是文学院之类的。 而且我觉得 Peter 有一个很好笑的地方，就是他 Peter 就很像我们啊，就是。不是，好像很像我吧？就比如说，他明明就是讨厌那个谁啊，讨厌那个是校长吗？然后他们不是有在吃饭的时候，就是校长的侄女来找他的时候，他就说：“哦，他是说哦，他介绍这个同学，然后说哦你好之类的，就是老师的一种尊重嘛。”然后后来他就说：“哦，他是校长的那个侄女。”他就说：“哦，你好，我是校长。” 对，校长很棒，我觉得他很好。 他就说：“没有，他跟我们一样讨厌校长。”他就说：“没有，我没有讨厌校长，我很爱校长。”就是。这是小人物的感觉， 对，得罪不起，而且只是想要平凡的生活下去而已。 而且有的时候台湾的小人物会真的太小，就是有一种卑贱的感觉。可是他小人物就是我们，因为我自己觉得很感动的地方是，我们自己是好像真的是在那个电影里面的感觉，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某一个你知道角色，对，让我就觉得 哇，真的很好看， 真的。 如果想要看盗版同学，也是赶快去看啦、不然因为我不晓得我们讲完之后还有没有戏院上映。 我觉得应该 会有哦。 对， 但是我们讲那么多， 就还是值得一看。我觉得我们讲的只是大纲，可是它的内容真的是很值得你去细细品味。 真的，而且我真的觉得是可以二刷的，就是一个人，然后真的是认真看一次，然后想一下它里面说的内容，这样子。就是 第一次你大概看一下它的线是怎么走，然后第二次你再细看它到底讲哪些内容， 跟它的配乐，它的配乐是很赞的， 真的， 就是 喜欢， 会就是它音乐会这样子，就是很吻合的带你的你的心脏这样走走走走走，然后又爆炸，同时又瞬间就是没事， 真的。 所以他就是给我们最大的感触呢，就是那个谁啊 ，Richard， 他没有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子的生命，然后就是很狼狈的放弃自己啊，但他就是在剩下的这个生命当中，他就开始不间断的去尝试任何他以前没有尝试的目标啊，然后不论是他的学校啊，到他的家庭，然后他的爱情。的状况，所有身边的朋友，他就觉得，我觉得他就是不是在过生活，而是在享受生活。所以可能我们还是没办法这么洒脱的，就是说，好，我们现在开始享受生活，我不要存钱了，然后我就开始做一些我以前没做过的事情。但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你自己心中的那把尺跟那个拔河，就是有的时候可以放松一下，或者是勇敢尝试。而且我觉得最后面那一段我很喜欢，就是。 哦，你说结局的部分， 对对对，结局的部分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爱的，就是 我也觉得很棒。你知道我在看的时候，就因为他那个结局部分很慢， 对， 然后我脑中不停在冲撞，一部分在讲说，看他在冲他小，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哦，这就是他所想要的破格， 真的， 就是你会一直想说你在冲他笑，到底想表达什么？但是你后来想说，这就是他想要表达。 可是我一直很想知道那个狗代表的寓意是什么？我在想说，是不是欧美有一种文学是一个老人陪一只狗的文学？因为我还是没办法，一直没办法想象，就是那个狗在里面的 metaphor 是什么。 而且狗不是都一起在很后，有点后面 后面才发现，因为 一开始他们家根本就 没 有 狗啊。 我在想说是不是出去买的，然后买回来。 哦，你说陪伴它就是一种治疗。 可是没有，他们也就说，你看这只猫啊，就是外遇的体貌，所以这代表说他应该本来就认识他。 对。 对啊，而且我。就是他讲了，就是不是叫你去直接去挥霍无度啊，一直享乐什么的。 对， 他就是要你就是不要，就是人生这么美好，不要就是浪费这一次的机会，然后好好去做你要做的事情，你想做的事情。对， 就是在我们这种逼不得已，就是为了生活下去，为了生活的生命，但是却不要忘记如何好好的生活。就是就算。就那两条路，说不定你会自己开创出一条自己崭新的大道嘛， 对， 是不是呢？所以就在这边分享这首歌曲， 是《逆风飞翔》。 然后我是谁的作品呢？ 是那个萧煌奇的歌， 好神奇哦！ 我每次去 KTV 想要唱，但是都没有。 为什么？你去 KTV 有唱歌吗？有啊，你都有唱歌啊。 有我有唱，可是都没有这首歌。 真的假的？ 对啊，对啊，可能是太冷门了吧。 好像有可能， 反正我觉得这首歌也是一个逆风飞翔，就是如字面上所说，就是大家希望大家在逆境中也可以就是飞向自己想要行走的道路。 我们在教育圈呢也有个就是那个智商叫做 AQ、AQ 的就是你在逆境中成长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就是关于人的受挫折忍受力，它就是什么 Adversity Quotient， 就是在讲你的那个逆境智商，逆境商数是我们人类在面对逆境时能够处理的能力这样子。所以反正生活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们面对的问题也都是这一些，你如何去调试跟如何在就是成功跟自己拔河吧，然后面对它，然后调整自己，然后再克服它吗？讲的好像很简单，但真的是我觉得真的不用害怕任何东西，因为事情来了就是真的去做啊，因为你不做你白来还是得做啊。 对啊，你不管怎样其实事情来了就是要做，就是你就算你准备好或你没有准备好，就是事情是未来，然后你就是要去。 而且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害怕都来自于别人的眼光，我们害怕做这件事情，我们不想做这件事情，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丢脸，或者是我们不敢去面对它，其实我们内部都有个声音说，他为什么想我，他为什么看我， 而且就是进而你就是会想太多，你真的想太多了。 对，就是怎么样，这就是我啊，而且这没办法，因为就是有那个自我中心理论在，我们人就是从别人眼中看到自己的其中的部分，然后真的就是勇敢去做。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好的沙盘推演，或者是你也可以就是只给你自己半解构式，就是大概做什么事情，我们就去重新去做，反正做了再修改就好啦，对不对？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不要轻言的就说放弃啦，你给自己的挑战的机会，反正失败就失败了，还可以再做一次嘛。 对啊， 总比你什么都不做。对自己的生命自己掌控，先入死地让我们带来这首歌曲是 逆风飞翔，谢谢大家，拜拜，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为你加油啊，逆着风也要飞翔，很辛苦也要坚强，带着梦想去飞翔，努力啊，趁着梦想往前，别怕黑，总有人在你身旁为你祝福啊，逆着风也要盼望，很受伤也要勇敢飞翔。受伤。